实的哀怨。当你说 I love you， 互动的心再远也能感应，指尖一遍一遍说着相爱的心，虽然害怕依然相信，宁愿用时间让你证明。 在我耳边，像微风深情。